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，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身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我说，一切都已。

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如梭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原因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怀旧经典岁月如歌，欢迎继续关注。下面送上孟庭苇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，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。

这些年来我安于寂寞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这些年来我懂得迁就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这些年来我学会封锁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今天是11月5号11:36，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，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，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静静地仰望着天空，静静地哼着你的歌，星星在闪烁，映在黑暗中，可是我的心好重。渐渐地不想说什么，昏昏的烟雾飘渺中，星星在闪烁，我也在其中，可是你从没想过。红的红的橙的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心归何处，吕珊所演唱。九单车老情歌，接着下来邀请您来欣赏彭羚的好好爱，齐秦的想念和邱海正的爱你十分累七分。 我热爱逛街，你喜欢发呆，你觉得玫瑰太浪费，我管你不懂浪漫，老古板，既然要相爱，互相的习惯，两人生活一定这么难吗？听你的听我的都不是办法，争吵前我们和平谈判，世界会大乱，今天我气你，明天怕少了你，真理在哪里？爱像跷跷板游戏，现在高的人等等也许就会低，今天天放晴，明天轰隆大雨，像是百变天气，男和女，好好爱太难，

巅峰、哦、你究竟是想给我一大片的天空，或者你只是想远远地离开我？人们给逃避太多华丽的借口，如果你真的不要这段感情，也只许头也不回地走开就够、哦，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温柔都是奢求，是不是所有的脸孔都该停止笑容？如果想要得到一些安慰都是罪过，是不是所有的眼泪也都该停止再流再流？ 如果真的不要，齐豫所演唱。好，就单车老情歌，下面的曲目是阮丹青的虚情假意，顺子的只要在一起，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。 此轻松，如此舍得让你走。告诉自己，浮凡的恋情谁都很难把握。忍住伤痛，狂妄的不想隐藏，再度孤单的冷。 Absolutely nothing to fear with my baby.一辈子，我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。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喜欢老歌的听众朋友，看看今天播出的节目里面是否有你心仪的那首歌曲呢？下面是孙楠的《风往北吹》，邰正宵的《千纸鹤》。 你给我的美。

上的嘴角，有强颜的笑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开心由万芳所演唱，细腻的音乐、动人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都在旧单车老情歌里面。下面是温兆伦的只有你才明白我，文章的黑夜白天和巫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。 能退避，从当天碰到你，忘掉那时，忘掉那地，明即使不会改，何必强求更改，求分享那一刻，如没有你亦觉渺小，唯独靠近你，一瞬间心里已明白，庆幸寻获你，不必再贪，唯愿爱上你没期限，只有你才明白，平淡是最浪漫。夜、即使极疲劳，人即使常愤怒，如张开眼一下，能望见你，便觉太好。唯独靠近你，一瞬间，心里已明白，庆幸寻获你，不必再贪。唯愿爱着你，没期限，只有你才明白。 注定我们都避不开